你好，我是李浩刷。在开始学习 Web 容器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HTTP 和 HTML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入门的测试，检测一下自己对 HTTP 协议的理解，因为 Tomcat 接体本身就是一个 HTTP 服务器加 Server 的容器。如果你想深入理解 Tomcat 接体的工作原理，我认为理解 HTTP 协议的工作原理是学习的基础。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还稍有迟疑，那么请跟我一起来回顾 HTTP 协议吧。 HTTP 协议是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协议。作为应用层协议， HTTP 是基于 TCP-IP 协议来传递数据的。 HTTP 协议它本身不涉及数据包的传输，主要是规定了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格式。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告诉你 HTTP 的本质是什么。假如浏览器需要从远程的服务器获取一段 HTML 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呢，浏览器实际上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与服务器建立 socket 的连接；第二，生成请求数据，并通过 socket 发送出去。第一步比较好理解，浏览器从地址栏获取用户输入的网址和端口，去连接远程的服务器，这样就能通信了。我们重点来看第二步，这个请求数据到底长什么样呢？都请求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或者换句话说，浏览器需要告诉服务端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最基本的是，你要让服务端知道你的意图，你是想获取内容呢，还是想提交内容。其次，你要告诉服务端你想要哪个内容，那么这些信息以一种什么样的格式放到请求中去呢？这就是 HTTP 协议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 HTTP 协议的本质就是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约定好的通信格式。那么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工作呢？听音频的同学先返回文稿看下面这张图。我们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过一遍一次 HTTP 请求的过程。下面我讲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和图上的序号对应起来。一，用户通过浏览器进行了一个操作，比如输入了网址并回车，或者是点击链接，接着浏览器获取到了这个事件。二，浏览器向服务端发出了 TCP 连接请求。三，服务端程序接受浏览器的连接请求，并经过 TCP 三次握手建立连接。四，浏览器将请求数据打包成一个 HTTP 协议格式的数据包。五，浏览器将该数据包推入网络，数据包经过网络传输，最终到达服务端程序。六，服务端程序拿到这个数据包以后，同样以 HTTP 协议的格式来解包，获取到了客户端的意图。七，得知客户端意图以后进行处理，比如是提供静态的页面，还是调用服务端程序来获得动态的结果。八，服务端将响应结果按照 HTTP 协议的格式打包。九，服务器将响应数据推入网络，数据包经过网络传输，最终到达浏览器。十，浏览器拿到数据包以后，以 HTTP 协议的格式解包，然后解析数据，假设这里的数据是 HTML。 11，浏览器将 HTML 文件展示在页面上。那么我们要探究的 Tomcat 接体作为一个 HTTP 服务器，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主要是接受连接、解析请求数据、处理请求和发送响应这几个步骤。这里请你注意，可能有成千上万的浏览器同时请求同一个 HTTP 服务器，因此 Tomcat 接体为了提供服务的能力和并发度，往往会将自己要做的几个事情并行化。具体来说呢，就是使用多线程的技术，这也是这个专栏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会在后面进行专门的讲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浏览器和 HTTP 服务器之间通信的过程中，首先要将数据打包成 HTTP 协议的格式。那么 HTTP 协议的数据包具体长什么样呢？这里我以即刻时间的登录请求为例，用户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以后，浏览器发出了文稿里图片所示的这样的 HTTP 请求。你可以看到 HTTP 请求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请求行、请求报头和请求正文。当这个 HTTP 请求数据到达 Tomcat 以后， Tomcat 会把HTTP 请求数据字节流解析成一个 request 对象，这个 request 对象封装了 HTTP 所有的请求信息， 接着 Tomcat 会把这个 request 对象交给 Web 应用去处理，处理以后得到一个 response 对象。 Tomcat 会把这个 response 对象转成 HTTP 格式的响应数据，并发送到浏览器。我们再来看 HTTP 响应的格式， HTTP 的响应也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状态行、响应报头和报文主体。具体的 HTTP 协议的格式你可以到网上去搜索，我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 HTTP 服务器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想谈一谈 Cookie 跟 Session 的原理。我们知道 HTTP 协议有个特点是无状态，请求与请求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Web 应用不知道你是谁。比如你登录淘宝以后，在购物车里添加了三件商品，刷新一下网页，这时系统提示你仍然处于未登录，购物车也空了，显然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 HTTP 协议需要有一种技术能够让请求与请求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且服务器需要知道这个请求是来自哪个用户，于是 Cookie 技术出现了。 Cookie 是 HTTP 报文的一个请求头， Web 应用可以将用户的标识信息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存取在 Cookie 里，用户通过验证以后呢，每次 HTTP 请求的报文里都会包含 Cookie， 这样服务器读取这个 Cookie， 请求头就知道用户是谁。因此 Cookie 的本质就是一个存储在用户本地的文件，里面包含了每次请求都需要传递的信息。由于 Cookie 是以明文的方式存储在本地，而 Cookie 中往往带有用户信息，这样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而 Session 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Session 可以理解为服务端开辟的存储空间，里面保存了用户的状态，用户的信息以 Session 的形式存储在服务端，当用户请求到达时，服务端可以把用户的请求和用户的 session 对应起来。那么用户的 session 是怎么跟请求对应起来的呢？答案是通过 cookie。 浏览器在 cookie 里面填充了一个 session ID 的字段来标示请求。具体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服务器在创建 session 的同时会给该 session 创建一个唯一的 session ID， 当浏览器再次发送请求的时候会将这个 session ID 带上。浏览器在接收到请求之后呢，就会根据这个 session ID 找到相应的 session， 找到 session 以后就可以在 session 里面获取或者添加内容，而这些内容只会保存在服务器，发送到客户端的只有 session ID， 这样相当安全，也节省了网络流量，因为不需要在 cookie 里面存储大量的用户信息。那么 session 在何时何地创建的呢？当然还是在服务端程序的运行的过程中创建的。不同语言实现的应用程序有不同的创建 session 的方法。在 Java 中是 Web 应用程序在调用 HTTP Servlet Request 的 GET Session 方法时由 Web 容器创建的。那么 HTTP Servlet Request 又是什么呢？别着急，我们在下一期再聊。 Tomcat Session 管理器提供了多种持久化方案用来存储 Session， 通常会采取高性能的存储方式，比如 Redis， 并且通过集权部署的方式防止单点故障，从而提升可用性。同时 Session 有过期的时间，比如 Tomcat 会开启一个后台线程定期的轮询，如果有 Session 过期了就将 Session 失效。最后我来小结一下本期的精华， HTTP 协议和其他的应用层协议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通信格式。回到文章开头我问你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 HTTP 是通信的方式， HTML 才是通信的目的。就好比 HTTP 是信封，信封里面的信， HTML 才是内容，但是没有信封，信也没办法寄出去。 HTTP 协议就是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沟通语言，具体交付的过程就是请求、处理和响应。由于 HTTP 是无状态的协议，为了标识请求是由哪个用户发过来的，出现了 Cookie 和 Session 技术。 Cookie 本质上就是一份存储在用户本地的文件，里面包含了每次请求都要传递的信息。 Session 可以理解为服务端开辟的存储空间，里面保存的信息用于保持用户的状态。而作为 Web 容器， Tomcat 和 Jetty 负责创建和管理 Session， 并提供了多种持久化方案来存储 Session。 留给你一道课后思考题吧，在 HTTP 1.0 时期，每次 HTTP 请求都会创建一个新的 TCP 连接，请求完成以后这个 TCP 连接就会被关闭，这种通信方式效率不高，所以在 HTTP 1.1 中引入了 HTTP 长连接的概念。使用长连接的 HTTP 协议会在响应头里面加入 Connection Keep Alive， 这样当浏览器完成一次请求以后，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 TCP 连接不会被关闭， 再次访问这个服务器上的网页时，浏览器会继续使用这一条已经建立的连接，也就是说两个请求可能共用一个 TCP 连接。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我在上面提到 HTTP 的特点是无状态的，多个请求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样是不是就矛盾了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你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还有所收获，欢迎你把它分享。